8月8号星期五，欢迎大家收听《半夜 talk》，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Kenny， 我是 Tommy。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，因为今天咧新闻不多， 没有新闻的日子就是好日子。 咁所以我们首先咧就咧同大家速递一啲祖国大地，我哋伟大祖国嘅新闻。咁啊，睇下我哋伟大嘅中共政权咧又有咩咧伟大嘅举动先。 好啦，咁各位聽眾咧，相信咧都有用 line 嘅。 line 真係有個熊仔， 同埋兔仔。 兔仔，喂， 今 好弊啊！ 今日熊仔生日喎，大家可以去同佢關慶祝 生 日 嘅咩？真係㗎，即係阿 Brown 啊嘛。 係啊。 嚇！佢有生日㗎？ 佢呢啲都係作出嚟嘅啫。 真係啊咩叮當都有生日咯？呢啲你咁樣搞。 實有㗎 ，Hello Kitty 都有高度啦。 哦，咁 生個蘋果啊嘛。 OK OK。 咁樣咧，咁早前打咗支 line 係俾呢個中國封鎖啦，咁樣。正證明了中國政府似乎對呢個即時通訊軟體咧都係有即係好關注嘅，咁樣咧 即係仲封鎖緊嘅，因為我有朋友喺大陸咧，即係我有朋友翻大陸咧，佢一拉我咧係完全 function 唔到咯，即係拉係封到認一認，但反而 WhatsApp 又得嘅。 佢真係唔知點解。 但其實老實講，即係叉開先，其實點解嘅？即係 係咪因為拉？ 我真係試過喺 WhatsApp 同我打平反六四四個字俾我 friend， 我 friend 都見到㗎，都冇嘢㗎。 係咪因為拉係日本嘅日本嘢咧？ 因為拉係外國勢力，但係 WhatsApp 都係外國勢力嚟㗎。 可能佢真日本嘢多過美帝嘢。 但係你諗下，如果你係驚啲咩平反六四嗰啲 message， 有 WhatsApp 我都照 send。 或者可能係因為佢哋冇一個科技去對付 WhatsApp， 同埋你 WhatsApp 喺內地你係 download 唔到噶嘛。 哦，係啊。 呢個先係重點其實。 哦，咁樣咁，但係 Line 而家仲封鎖緊嘅，咁就陰功啦。Brown 唔能夠登我哋祖國大地。 冇啦，大家都係要用 WeChat 啦。咁樣但係用 WeChat 就大禍啦。咁樣因為咧。即係中國政府咧，對於即時通訊軟件咧，似乎又有最新嘅維穩指示啦。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咧，尋日就發布咗一個叫做《即時通訊工具信息管理規定》啊。 好悶啊！呢啲通訊規定名 就要求咧，嗰啲咁嘅 WeChat 啊、QQ 啊咁樣咧，就要保護用戶信息嘅同埋私隱啦，要自覺接受社會監督，同埋要及時處理違法同埋不良信息咁話喎。 嗱，呢一句嘢單睇都 OK 嘅，即係都大路嘅。咁但係其實未講魔鬼在細節中，未講到重點。個重點係在於邊咧？ 唔係，其實呢細節呢幾句説話都好魔鬼嘅咯。我自己覺得，喂，你受社會監督，即係受共產黨監督啦，及時處理違法同不良信息。即係話啲即係要幫手維穩， 即係嗰啲謠言，即係例如話咩 即 係警察，譬如警察打市民嗰啲，咪唔好寫咯，呢啲不法噶嘛。 即係六四呢啲都係謠言嚟噶嘛。 咁啊係。 誰知道？ 咁啊係。咁呢啲，但係呢、這個，但係即係呢一個都係一個好籠統嘅講法。但係最實際嘅一點咧，就係咧，原來佢連你新聞都唔可以 share。 新聞都唔可以 share。 詳細點咧？ 詳細咧就係咧，一啲非新聞網站啦，同埋未取得互，即係未去申請咧，可以 share 新聞嘅一啲公眾帳户，即係嗰啲咩大 V 啊，即 係甚至 WeChat 裏邊一啲名人， 即係可能有啲名人或者一啲其他公司啦，咁樣咧就不能夠發布同埋轉載時政類嘅新聞啦。咁樣我都即係我哋都相信咧，呢一個咁嘅做法咧係要忌諱咧，即係部分網絡紅人喺網絡影響力啦，同埋咧即係我哋香港都見到啦，即係好似何韻詩啊、黃耀明呢啲一 share 啲新聞啦， 但係 有影響力咁。 但係咧，我覺得佢咁樣最大問題咧，嗱，如果佢話唔可以 share 咩謠言咁啊算啦，我都知你嗰個主旋律，總之任何不理你嘅嘢就叫謠言，咁你話唔準 share 我都覺得 OK 啊。但係佢而家係話不得發布及轉載時政類嘅新聞喎，即係就算譬如習近平訪問呢一個湖南咁樣。訪問呢個雲南咁樣，咁啊可得好嘅新聞嚟嘅，係一單即係表示黨嘅偉大嘅新聞，我都唔 share 得喎，咁我覺得呢個好可憐喎。 即係你唔理咧，永遠好過你嘅，即係對於。 即係你寧願我唔好，我連呢個習近平咧探訪雲南都唔好 share。 係咁噶啦，咁一間你唔小心又可能 share 埋嗰啲咩即係周永康，你好似例如周永康咁樣，有陣時佢又唔敢去到太盡。 同埋有時候有啲人落咗馬咧，你以為佢落咗馬，點知過兩日又翻生噶嘛？咁所以都係唔 share 啲，費事你哋鬧得太犀利咧，點知第時佢攞翻個權力咧？ 即係就算反日都係㗎，即係就算一個明星可能講話反日咁樣，哇！但係最弊佢一講反日，搞到民情空洞，我想收制又收唔住，即係控制唔到啊！最主要就係，同埋我覺得另一個大家都要留意咧，就係同埋咧都規定咗啦，以後用即時通訊工具咧係需要用實名註冊㗎。 O K， 即係就要用真名上高登一樣。 真 喂 真 名上高登啊，冇人上高登啦，係咪先？ 高登 好簡單啫嘛。 但係咧，佢今次呢個就限於 WeChat 同 QQ。咁就起碼 係限於所有即時通訊， 即係即時通訊工具啦。但係理論上啊，即係暫時咁睇咧，應該就未包微博呢個網站嘅。 係咁， 微 博本身佢嗰啲維穩嘅管理員都已經 好 犀利㗎啦。 咁但係即係如果去到微博都唔俾人 share 新聞咧， 咁啊大劑啦，咁譬如高智深就講少好多嘢啦。 係啊， 即係你唔俾我 share 咧。 啊，靜心 BB 嗰啲都微博噶嘛。咁嗰啲係大劑啊。針對嘅一定係韓寒啊嗰啲咁嘅。 針對何韻詩 擦邊球 嗰啲 咁 嘅。 何韻詩話唔玩嘅啦嘛。 何韻詩好似話唔玩，但係其實韓寒呢排都講少咗好多政治啦嘛。 應該都係。 佢呢排好似講緊飲食啊，即係佢其實韓寒有少少似香港嘅死啦阿黃義興咁樣嘅，即係初咧又好似行緊一條好特別嘅路線，但係後來咧又。變翻咧唔掂啲敏感話題咧，就去講一下啲飲飲食食啊， 可能坐下文望啫， 即係有啲即係好容易，即係有啲覺得即係兩個都係有少少一開始出嚟好燦爛嘅才智感覺，但係後來又俾人批評係變質咁樣。 大佬佢嗰度係中國嚟噶嘛？ 咁啊係，同埋咧啊講多一句啊唔爭在，嗰陣時韓寒有本新書咧，我記得我喺香港書展咧見到有個新書嘅海報啦，你知唔知佢點樣 sell 呢本新書啊？ 好， 佢話呢本係韓寒嘅新書，係韓寒歷史以來。最刪減得少的書， 因為最不敏感係咪咧？ 即係唔係即係我想講，我想講你即係你話可悲嘅地方係你喺中國出宣揚一本新書，你個賣點唔係話本書幾好睇喎，你話個賣呢本書咧係共產黨咧刪得最少噶啦，已經 最原汁原味㗎啦， 即係最原汁原味，即係你話呢、這個即係我覺得係十分之可悲嘅。咁啊講完咧大陸新聞之後，咁啊講一句關於香港嘅新聞先啦。咁啊關於咧林嘉芬啊， 林嘉芬， 你其實啱啱都出嚟林嘉芬嗰個 title 啊。 地 政總署嘅 助 理處 長， 咁啊，俾明報咧一連三日咧都一路即係話佢就涉入呢個利益衝突啊！ 俾掌聲明報員工， 俾掌聲明報員工。咁啊，點解咁講咧？咁啊，因為咧，佢就喺自己管轄範圍之內買一笪巨地，一塊好大嘅地。咁咧喺後來咧，即係政府宣布有意咧將嗰個地方附近咧發展成為一個新市鎮。咁換言之咧，如果真係發展咗咧，佢呢塊地咧一定就嗰個帳面一定話可以賺好多錢啦、 uh-huh. 即係呢個好合理啦。你一發展新市鎮，隔離笪地就好值錢噶啦嘛。 哇！咁佢做呢一個咁嘅局，跟住又做埋，跟住喂，即係利益衝突嗰個嫌疑都好大喎。 係咯，我點知你都係咪事先攞啲資料啊，大佬？不過呢一個都唔係重點，即係重點就係咧，今日咧佢就翻工，咁啊俾到有線記者駁佢麥啦。咁啊有線記者駁佢麥咧，大家可以上網睇翻咧有線嗰個片段嘅。佢個樣咧，第一秒啊，即係佢後來嗱，你見到佢後來係特登咧和蔼翻嘅，但係佢第一秒咧係好兇狠嘅個樣， 有幾兇狠啊？ 即係咧掘住個記者嘅，係有少少陳靜心嗰個 feel 嘅，因為佢個樣好似陳靜心咧，即係大家即係你諗翻陳靜心秒嘴秒舌嗰啲樣咧，就好鬼似佢嘅。 咁豈不是上游心生？ 哇！咁啊唔知啦，咁啊但係 同埋望嘅時候有冇諗起啲咩方向啊？ 咁啊唔知喎， 即係東南北西嗰啲咧， 咁啊唔知喎。但係個關鍵係咧，以前讀嗰啲咩心理學咪話咧，通常你一無端端衝埋一個人佢眼前，佢第一秒鐘個反應係最真心噶嘛，即係佢之後先至再驗識翻，哎呀，好朋友咁樣噶嘛。咁所以佢第一秒鐘就出賣咗佢嘅，係好真係好兇狠嘅，嗰個人係掘住個記者，好似你唔好阻住我翻工啦。 喂，同埋咧接受訪問唔係應該落車嘅咩？ 係啊，佢又唔落車，佢又好似想快啲走，快啲走咁樣嘅喎。咁跟住佢就答，即係佢就再強調話，笪地唔喺嗰個新市鎮嘅檢討範圍裏邊啦。咁但係其實嘥氣啦，因為據明報嘅報導咧，由嗰個新市鎮去到佢嗰笪地咧，車程係幾多咧？三分鐘。 超。 咁即係話我發展沙田，但係咧我就話大圍唔算 喺 沙田。 我喺大圍啊，唔係咁呢個十八區入邊都係啦。 咁或者我發展呢個觀塘，但係我喺牛頭角嗰邊㗎，咁其實咪真係差唔多，你幾分鐘車程？ 説者些 真係。咁即係其實冇答到呢個問題嘅，咁甚至咧佢再俾人啫多兩句咧，咁佢就答話我可能都考慮一次過回應曬所有人。 嗯。 嗱呢句嘢一句句子有齊可能啦，同埋考慮啦， 可能考慮 兩個 element 喎。咁 即係多數都唔做㗎啦。 極度語言藝術喎，即係你會唔會即係有時啲佢問，即係一個女仔問你，你會娶我？我可能考慮會娶你。咁你諗下，你條女會唔會即刻反彈先？呢一個好正常嘅反應嚟㗎。咁你諗下，如果佢有誠意，就唔會搞到咁啦。我覺得你真係應該落車學你話齋，呢個係基本嘅尊重嚟㗎。 即係唔落台都算啦，你起碼落車啦， 先 交代一聲。 咁即係唔可以放過一個咁樣嘅人嘅，即係既然涉及利益衝突咧，一定要繼續咧追查落去嘅。 即係呢個仲要係公務員喎。 係啊，你諗下， 仲要唔係講緊嗰啲問責高官啊？ 你問責高即係其實都死㗎啦，但係公務員通常嗰個守則咧仲緊㗎嘛。即係之前陳茂波件事咧，啲公務員都話：哇，原來局長咁寬鬆㗎，我哋公務員咧緊到咧收300蚊都俾人告㗎喎咁。咁你諗下，今次你涉及嘅係賺緊幾千萬 喎， 咁啊呢個係要交代啦。咁啊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咁我哋星期一咧再同大家852 talk，再見。 拜。